访信办提供指导。大道之行，敬请关注。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好，听众朋友，现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中午11点提供的天气预报。那预计今天下午呢，本市是晴间多云，偏北风四五级，阵风达到7级左右，最高气温2度。目前呢，我市处于大风蓝色预警当中，请注意防风防寒，天干物燥，注意用火用电安全，也要注意保湿补水。那今天下午呢，晴间多云，偏北风四五级，阵风达到7级左右，最高气温2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偏北风3-4级，最低气温-6度。最大相对湿度40%。下面看一下空气污染的气象条件预报。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呢受冷空气的影响，气象条件非常有利于空气污染物的扩散，空气污染的气象条件等级为1级。好，那最后呢，代表编辑王凯感谢大家的收听，请您继续收听城市广播下面的楼市好声音。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楼市好声音，楼市好声音。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你好，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到的是楼市好声音，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我们的嘉宾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来自于阿伦砍房的阿伦。阿伦你好。 周老好，听众朋友好。 好了，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一会儿要说一个话题啊，就是按照惯例，辞旧迎新的一月啊，是楼市销售的一个淡季。那么记者也了解到，2018年的一月啊，北京的住宅市场呢将有6个项目开盘。那么新盘的数量呢再次下滑到了10个以下。所以呢，业内人士呢也分析说哈，受信贷收紧啊、购房者观望等等因素的影响，年末楼市是骤然冷清。因此呢，开发商也是纷纷的选择就是暂缓入市。预计呢，春节前楼市将维持低迷的走势。房价呢将稳中有降。那么一会儿呢，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就是北京元月仅五六个这个楼盘入市，那么春节前后这个房价呢将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其实来讲，这个一会儿我们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一月份买房的这个利与弊。 好的，那接下来呢，按照惯例还是先进入今天的安居快讯，一起来梳理一下近期楼市方面的消息啊。不过在这里提醒大家，如果呢关于房地产方面有些什么样的问题呢，也可以发微信过来，咱们互相交流啊。大家可以在手机的订阅号当中的搜索安居好声音，就可以进入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了，这是一个。另外呢，如果您有房地产方面的一些纠纷呢，或者说呢想寻求法律的这样的一些帮助啊等等，都可以呢通过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告诉我们啊，您就写上您的电话号码和您的姓名，然后写一个法律咨询就可以了，我们会公益性的找一些律师给您解决问题的。 这个我觉得对于这个广大听众朋友也是一个很大的帮助，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律师平时都是收费比较高的，而且都要预约的，所以说这个我们楼市好声音节目为大家提供这样一个平台和机会，希望大家能够跟专业的律师进行沟通。 这也是我们的一个大礼包了啊。所以呢，如果你有问题啊，就通过公众微信平台告诉我们，我们会以公益和免费的形式请律师朋友的给您做一些解答和一些帮助啊。好，那首先呢进入今天的安居快讯。 最权威的房产政策，最及时的地产信息，安居快讯。 好了， 那首先呢，还是邀请阿伦，咱们一起来梳理一下近期楼市方面的消息啊。先看第一条，说去年的北京供应自住房超过50000套，2017年啊，北京保障房的开工是65479套，完成了年度50000套建设。这个筹集任务的131%，那保障房竣工呢是90517套，完成了年度60000套任务的151%，完成了38宗国有建设用地出让入市的公告，可形成了50300套啊，当然是按每套80平方米来计算。那么自住型商品供应房完成年度是1.5万套工地的任务的335%。从这些数据来看呢，保障性用房啊，真是国家啊这个力度非常大啊，推出的力度非常大。 对，确实是，可以说这个2017年应该是咱们这个第一年提出这个共有产权的这个概念。 嗯， 所以说在这个其实可以把2017年分割成两个阶段吧，就是在九月前和九月后，应该说前三季度和最后一个季度，我们看到这个保障性的住房无论是从开工竣工还有国有土地这三方面比较主要的数据来说，都是呈现一个比较明显的上涨。比如说开工方面，咱们这个比计划完成的应该说是筹集了131%，可以说就是超了计划的一倍多，1.3倍吧就算。这个竣工这方面就是成绩更为显著，是应该说超了1.5倍，然后在这个国土供应方面是超了3倍多。所以说无论是当下还是未来的一个供应，都是可以显现出政府对于这个保障性住房的一个重视程度，包括这个从建设施工还有这个工地方面的一个力度。我们也可以期待未来有更多的保障性住房投入到市场，然后满足更多的这个购房者的一个中低端的一个需求。 嗯，那么保障型住房的推出啊，也确实给一些我们普通老百姓的吃了一个定心丸。 对，而且是直接受益。 对，因为高端的房子咱们买不起， 嗯， 但是中端的房子呢，比如说商品住房，你再怎么降价咱也买不起，有的时候。 对， 所以咱只能够靠这种保障性的住房。比如说在2017年推出这个共有产权房， 嗯， 确实我们的普通老百姓呢是能够问及的了。 对，而且这个共有产权说到这里也多提一嘴，因为大家对这个共有产权的关注度比较高一些嘛，就是说其实来讲2018年北京市也会继续加大这个共有产权的这个供应，按照以前的承诺就是5年投入25万套的这个比例。其实我也观察到在2017年年底12月份的时候，北京的很多宗土地拍卖当中都涉及到这个公有产权，比如像咱们这个昌平的北极家有4个地块都是公有产权的项目。所以说在今年可以更多的期待公有产权的入市，无论是北京人还是新北京人，只要是你满足这个它公有产权的条件之后的话，我觉得都是可以期待去申请。而且随着以前公有产权人申请到房屋之后，他的这个就不参与到下一次的这个摇号这个过程当中，所以说对于这个未摇中号的人来说，可以说机会是越来越大的。 对， 因为房子越来越多，摇的人越来越少。 是，那刚开始呢可能房子还少一些啊， 没错， 这个要求摇号啊参与的人呢可能比较多。 对， 相对呢看来好像有些失调。 对，最开始是有扎堆的情况。 对， 但我听说就是说前一段时间也出现了这个第一轮摇号过程当中也有那个流标的这个房源，就是说他摇了之后，比如说这房子他不太喜欢户，或者说他没有太喜欢的户型，他就又放弃到下一轮，然后留给后面的人再去摇，他可能再参加下一次的这个摇号。毕竟虽然是共有产权，但一套房子可能也是要2-3万一平至少，这个价格可能对于很多人来说，就选择这一次机会他也不一定就在他摇中之后就会要这个房子。 是的，他也要慎重哈。 对对对， 所以呢随着共有产权房推出的量越来越大，那我们得到的这个机会呢也会越来越多了。 对，没错。 好了，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说这个新建规范1210个便民服务业的网点啊，在提升市民生活品质方面啊，建成朝阳区姚家园社区，那么丰台区草桥新源社区等等110个一刻钟社区的服务圈，那么新建和规范提升西城区国安社区百万庄店，还有朝阳区金客隆东坝店等等1210个便民服务业的网点，分别呢超过了年初确定的100个和1000个这样的目标。 从这一点可以看出，在今年这个社区的周边配套方面也是 咱们政府下了很大的这个功夫，在这个很多的社区建立了这个一刻钟的社区服务圈。我们看到就是很多便民的这个服务站，包括菜店，还有这个水果，包括一些粮油啊，这些基本的一些生活配套的一些服务网点。我觉得通过这种规范，其实未来也是很方便于这个业主的这个日常的生活。 嗯，其实通过这条呢，大家呢也放心哈，因为现在随着北京啊疏解力度的加强， 没错， 可能有一些呢不符合这个北京发展的哈，一些企业也好啊等等的，都可能要疏解开， 对，非首都功能圈的都会被疏解走。 对，所以很多朋友说了，那以后我们作为北京人或者在北京生活的这些人呢，平常生活起来是不是就不便利啦、不方便啦等等的？其实国家呢在这些方面想的还是非常周到的哈，比如说为了提升市民的生活品质方面，我们要建造很多规范的哈一些便民服务的网点。 对，其实在这个清除的过程当中，也会有更多的新的更规范的东西去补充进来。可能在这个清除的初期，大家可能会觉得有些不便，但是可能为了未来有一个更大的便利。 是的，这是需要一个过程的啊。好，那再来看说北京冬奥村项目呢启动建设，赛后呢将作为人才的公租房。那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北京的冬残奥会啊，北京冬奥村建设项目近日呢是奠基了。那北京冬奥村项目的建设正式启动。北京青年报的记者了解到啊，说北京冬奥村项目呢位于奥体文化园，总建筑面积呢是约 19.17 万平方米，是冬奥会重要的非竞技类的场馆之一。那赛时呢为赛的是赛时啊，为各国运动员与随队官员呢提供住宿、餐饮、医疗等服务。赛后呢作为人才公租房，面向的符合首都城市战略定位的人才配租。哎呀，这真的非常好啊。 对，其实这个就可以说用那个提到了一个，就是说赛时然后有用作这个参赛的作用，然后赛后也会用作这个更多的这个人才公租。其实这也是一个吸引人才的一个政策。现在我看到很多二线城市都推出了各自的这个人才的这个吸引的政策。我印象当中最深的就是武汉，这个大学生毕业如果留在武汉的话，不但是可以给上户籍，而且购房打八折。这个我觉得真的是全国史无前例。所以说北京咱们作为这个一线非常典型的一线城市吧，也是采取了更多的这个人才的一个吸引政策。相对来说，其实北上广深的这个人才的这个吸附能力本身就很强，其实来讲就可能不做什么措施也会吸引很多人才。但是我觉得站在这个角度还能够去用作这个人才公租房，也是一个政府吸引人才的一个具体的一个举措和一个态度。 这个确实是一个进步哈。其实从这个咱们北京奥运会以后哈，那个时候就已经开始考虑这些了。比如现在这个奥运会的一些所谓的遗产哈，你像那个什么鸟巢啊， 对， 好好等等， 水立方 啊等等，你看现在利用的真的是非常好哈。所以这些都是一些经验的借鉴。 对， 那这回呢咱们冬奥会也好啊，冬残奥会也好，建立的一些大型的设施，那可能这些大的活动完了以后，它能够留下来啊，继续为我们广大老百姓服务，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做法。 对，而且这也是提高它的这个使用效率，就是说对于这个城市的这个配套有一个很大的提升。包括像这条新闻里边所说的这个人才公租房，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奥运会之后的一个利用。 嗯，你像那个什么奥林匹克公园啊什么的，现在很多人啊在那边的话真感觉到它给我们的生活丰富了很多啊。 对对对，我现在这个公司的位置就离奥体那公园特别近，每天就跑步两公里就到了，就是非常方便，而且也看到很多市民都在那里锻炼。 所以呢如果是这样的话，大家呢可能对于一些大型活动的举办就更加期待了。 没错没错， 因为它不仅仅是说这些活动哈举办的可能对于我们这个国家的形象啊等等的有所推广啊，确实这些活动办完了以后给我们老百姓呢能带来一些真正的实惠。我觉得这点特别好。 对，而且就是说他在咱们北京办的话也会提升相对周边的一个城市配套以及这个基础的一些设施的东西。 你看现在什么张家口等等的哈，一下就扬起来了。 对没错，张家口的这个楼市近期也是因为冬奥会的原因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上扬。 是的。好的，那再往下看啊，说北京呢完成了 大气十条。2017年的任务呢，这个新一年就是治霾目标啊也待定。目前说这个2017年的北京市 PM2.5 平均的浓度为每立方米的58微克，和上年相比较呢是下降了20.5%，跟2013年相比较啊，这个每立方米90微米呢下降了就是每立方米32微克啊，应该说降幅达到了35.6%，完成了国家大气十条下达的每平方米60微克的这样的一个目标。哎，真的我觉得这个尤其是2017年的下半年开始，咱们其他地方咱们先不说，从北京的大气环境来讲，这个真是 有明显变化， 有明显变化。 这和这个，因为我记得16年冬天的时候，就雾霾还真的有点严重。当时我们记得很多媒体朋友都发文章，就说这个买哪层的建筑物更防霾，就是 咱们经常会说这样的话题， 就哪个楼层可能说这个空气的质量会那个颗粒物要少一些。但是今年明显感觉。那好像印象当中今年好像有那么几天是有雾霾，但是好像很快就散去了。而且没有因为去年就是真的是记得12月份的时候，就是有一段时间就持续的10来天，然后有那个过程。但我觉得今年的这个治霾也是取得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效果，而且我觉得未来可能会更好，因为我也看到这个最新的咱们这个北京市的一个2016到2025的一个规划，也就在里边也都提到，就是说要建设这个很多湿地的公园啊，包括一些森林覆盖率，包括绿色的植被的一些 要开一些风道啊， 对对，没错，包括开一些风道，对，两方面嘛，这个绿色绿化的这方面可能是净化这个现有的空气，然后风道的话可能通过这些因为咱们北京冬天总是刮那个西北风，然后通过这个风道然后来有一个吹散的一个作用，所以说双管齐下，对于这个城市的一个环境的一个治理应该说是有明显的提升。 其实从这些数据呢真的是非常的可取啊，比如刚才咱们提到2017年的时候呢，北京的 PM2.5 它的平均浓度呢是每立方米58微克，就是它跟去年比如说2016年啊同比呢实际上已经下降了 20.5% 了。 对， 而且特别可喜的是跟2013年啊，等于3-4年前，那个时候咱们年的平均的雾霾的情况是每立方米是90微克，那也就是说现在的情况呢，比2013年的时候呢还要好， 对，要好下降了35.6%嘛， 对，下降了 降了三成多， 对，每平方米下降了32微克嘛， 对，对对。 但是呢，咱们的大气十条当中的它的任务啊，是以后要达到每立方米呢是60微克，但是今年2017年的时候已经完成了， 对，58嘛， 已经58微克，当然一定要可持续性啊，并不是说这刚开年开始啊， 对，其实 还长着呢， 确实是，我觉得这个是需要相关部门包括环保部门的一个持续的大家一个共同的努力，对，包括就是说倡导说绿色出行可能尽量要少开车或者各方面的， 是的，咱们如果每个人呢少开一天车，当然除了那个限号之外啊，再少开一天车的话呢，咱们给蓝天也多做一些贡献， 对对对。 我记得我在节目当中也曾经说过，我说不久的将来北京的空气应该说是最好的，我当时真的是充满信心， 对，因为北京的重工业其实早在这个奥运会之前，我记得这个首钢搬到曹妃甸开始作为这个第一步，因为我小的时候就住在首钢的厂宅，就是印象比较深刻。应该说是首钢曾经作为北京最大一个重污染的企业，而且也是创造了很大的这个企业效益，对于这个城市的税收啊，包括因为我们周边我记得大概有将近80万家属，这个人口量还是很大的，但是能够下很大的决心就把这么一个庞然大物的一个工业企业然后就搬出的这个北京，我觉得其实来讲在当时也是有很大阻力的，但是能破除这些东西，然后为了这个环境，为了更长远的一个发展，城市的一个发展，包括我们生活在城市当中每一个人的这个呼吸的空气，包括这个健康的程度，也是做出了很多努力的。 是的，其实我当时说这话是蛮有信心的， 对，对对， 因为我觉得从这么多年我所看到的哈，只要是政府能够重视， 对， 加强管理的话，没有解决不了， 没有做不好的， 没有做不好的事情啊， 对对对， 所以我才敢说这样的话。但是在这里呢，我也是更进一步的说哈，就是说我们能做到，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呢也不要懒政哈， 对对对， 应该更加细致一些，免得本来是想做好事儿，但是呢会有些副作用产生，这样不好了，因为我们确实是 很多事情做得很快，效果很好啊、嗯、但这个过程当中可能会有的时候会有一些粗糙，甚至有些粗暴、嗯、这个有些呢我们要多加注意。 您的意思就是在治了标之后也要治本， 哎， 对，有一个长久的一个可持续发展一个趋势、嗯、 本来初衷非常好、啊、 对对对， 但是呢引以这个产生一些副作用就不好了、啊嗯嗯、 没错没错。 你像实际上在伦敦他们治理雾霾的时候、 嗯、 他们曾经说过治了50年呢、啊、 对对对、 啊、治了50年， 其实也是一个所谓这个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对，但是你看我们北京这个雾霾啊多快呀 啊,、 嗯、 啊就这么几年甚至一两年的时间就有一个突飞猛进的变化。 其实可以说我觉得这个河北周边的很多的这个中小的企业、嗯，这个包括很多厂子关停也是应该说做出很大贡献吧、 嗯、 对于这个事情， 做出很 大贡献，但是其实也是做出很大牺牲。 是 的, 是的， 然后这部分人的安置也是后续需要关注的、嗯、 没错没错，你说的特别对。其实国家也想到了、 嗯、 啊，也想到了，就是尽量能够减少损失， 对对对， 让大家尽量的能够减少牺牲啊，这也 是 一个目标啊。好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哈，说这个优化楼市，所谓这个限自令啊，房地产呢要搞精细化的调控啊，所以呢你看这不挺好，我就觉得很多事情一定要精细化， 对，不能一刀切、嗯、 对，不能一刀切。那1月5号晚间，兰州市呢发文对于部分区域呢取消限购，但是在继续限购区域呢取消限购的社保纳税证明的同时，对于限售进行了升级啊，需满3年才可以交易。有人说呢这是房地产调控放松的前兆，但是呢有人认为说这是房地产调控进入精细化阶段的一个必然选择。 嗯，其实我觉得这个兰州的这个限所谓的这个限购的一个取消或者说是松绑吧、嗯、应该说是针对兰州本地的一个措施。这两天我也看到很多媒体做出各种各样的解读吧。我觉得首先呢，我个人觉得还是不要过分解读，就是首先因为大家也都知道现在的调控不像以前，现在都是因城施策，一城一策，所以说 因地制宜， 对，因地制宜，根据这个当地的一个市场情况。而且我们也看到兰州其实它虽然是有一部分取消限购，但是它又对限售有一个升级， 嗯， 它这个调控不光是松，它有的地方松了，有的地方其实紧了。你比如说这个限售现在就规定了满3年才能交易，那也就是说对于投资这一块还是掐得比较死，但是对于自住刚需这一块有一个相对的一个放松，可以说是避免了误伤刚需和刚改的人群。而且这个所谓这个认为这个房地产调控放松的前兆我并不认同，因为我觉得2018年应该说是深化调控的，应该说是2016年是调控的初年，2017年是见效的，比较见效的一年，但2018年应该是巩固这个调控的成果。对于这个楼市的一个情况，我觉得一二线城市还是会相对来说比较严格的这个把控这个楼市，然后三四线城市尤其一些四线城市可能会出现一些松动，可能有这个去库存的现实压力。但是总体来说全国楼市一大盘棋的话，我觉得分化到每一个城市是不同的，不能把它理解为一个城市的这个取消松动就会认为是一个趋势性的东西。 嗯， 所以我觉得相对来说一城一策啊，因城施策，这个政策会坚决再往下贯彻落实下去。 嗯，所以我也是特别同意阿伦的说法哈。有些东西呢，一些政策出台，当然我们要解析它，但是不要过分的去解析、啊 嗯。没错没错、嗯。 甚至有的时候你的解析呢是有误导性的，这就不好了。 对，对是这样。 你像刚才您提到我们对于房子的这种限购呢，政府的决心是非常大的。 对 啊，不会说因为一点什么事情就放松。 嗯 啊，像刚才您也提到了，咱们解析了一下，解读了一下这个所谓的兰州他们这个， 嗯， 也并不是简单的一个放松。 对 啊，它是。是经济化的一个结构，哎，有放有收， 对对对 啊，有张有弛， 嗯 嗯，所以这点上呢，大家要注意啊，否则的话呢，像这种事情特别容易被社会上一些不轨的人员所利用， 比如一些中介， 对， 他会过分 利用，过分解读、 嗯。我就经常看到这种啊，比如说兰州都限购了，你的家乡还远吗？怎么、 啊、 就是那都取消限购了，啊、都松绑了，然后你还会。还会远吗？其实来讲并不一样，就是可能兰州取消了，有的城市还又新增了呢。 是的、嗯、所以呢人家也是有些放松有些又紧。 对对对、 啊。所以这个东西咱们看一些政策一些条文一定要认真啊，不要被社会上的一些不法的行径的所误导哈、啊、尤其是过度的解读，或者是它根本就不是过度解读，它完全是。 有一些是谣言。 谣言。 对对对，有一些是比较明显的谣言、 啊、 像前两天我看一个，我记得咱们17年12分最后一期节目，咱我跟周老师做的时候，当时还说我看了一篇文章，就说这个什么什么重大消息，什么元旦后什么房贷利率上浮20%、 嗯嗯嗯、 当时我在节目里边就说预测说这个很有可能是假消息，但是因为、嗯 不确凿嘛，不敢肯定是不是假，但是多半是假的， 有点像是别有用心的。 对，然后结果元旦回来之后，咱们一八年第一期节目再看这个，就果然是个假新闻。 反正我们楼上好声音呢，面对这样的情况呢，我们肯定会最快的时间啊，给大家一个正确的一个解读。 对，我们基本上会及时辟谣。 是的，好的，那还是那句话啊，如果大家呢，比如说房地产方面有些什么样的法律问题，需要呢这个律师朋友们帮助解决的话呢，您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写上您的姓名和电话哈、啊，写上一个法律咨询，我们会以公益的形式请这个律师朋友呢为您做免费的解答啊，这也是我们楼上好声音的一个福利吧。 对。回馈听众的一个福利。 是的，大家呢可以在手机订阅号当中呢来搜索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就可以进入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了。很多朋友呢都已经报名了，我这个公众微信平台呢已经有所显示了啊。到时候呢我会把这个信息转给我们的律师和专家的啊。好了，那如果呢您关于房地产方面有些什么想跟我们进行交流的，因为今天的阿伦在场哈、阿伦也是一个虽然不算岁数大，但是呢好像对于这个房地产方面呢是特别有研究啊，而且是做了很多年记者的啊，因此呢咱们也可以互相交流。 嗯，好的、 也可以呢在手机的订阅号当中呢搜索安居好声音，就可以进入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了啊。好了，那接下来进入我们话题的讨论。 最贴心的服务，最专业的解答，房产服务热线。 好，这个二毛朋友呢是我们一个特别忠实的听众哈、每次呢他都会说一些特别有他独有的而且非常专业的一些问题哈、你看他提到哈、说北京的建立了京津冀交通网络，包括呢七环和一些城际的轨道，但是真的希望知道啊，近三年之内北京城区有些什么新的变化，说严格的说呢就是五环内我们的居住环境方面有些什么大规模大整治吗？说在您知道的范围内能给我们简单的做一些介绍吗？ 其实五环之内像我觉得四环之内可能变化不会太大，因为这个土地还是比较有限的。我了解到很多这个公益的一些设施啊，包括公园很多都是在五环之外，相对在五环六环之间这个项目会比较多一些，在北边和东边会比较多一些。然后如果是居住环境的话，刚改我可能更个人推崇这个西边还有南边，因为可能这个相对来说环境会比咱们这个城中心的这个环境要好一些。 嗯，而且我个人觉得呢越是城中心的话呢，当然说可能变化并不是特别大，因为它由于它土地的这个资源的问题、 它基本都固化了， 但是我个人认为它的管理可能更加的严格，更加的规范， 更智能， 更加智能。比如说前些时候这个这种群租现象哈， 对 驱离啊等等的哈，这个肯定会更加严格，所以一些违规的事情咱们真的不要去碰。 对，没错没错。 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呢来看一看啊，因为上半段的时间不多了，咱们下半段呢要说一说就是北京元月以后啊这个楼盘入市的情况。反正目前呢我手上来看呢有这么一个资料，说2018年的1月份的北京住宅市场呢将有六项目呢来开盘。应该说这个开盘的数目真的不多，跟往年相比啊它已经在十个以下了。 对， 已经成为个位数 的话确实是对于这个北京新盘的数量还是很少的。 当然了，业内人士呢也分析哈、说这个信贷的收紧啊，以及购房者观望等等因素哈、造成呢就是年末年初的时候呢，咱们的楼市呢骤然清冷了很多。因此呢，开发商在这个时候，他们也是纷纷的选择呢，就是暂缓入市。所以呢，他们就预测说，春节前楼市将维持相对比较低迷的走势，那房价呢可能会稳中有降。 其实以往每年的这个一月份都是这个传统的淡季，可能今年的这个相比往年要更淡一些，因为受到这个信贷啊包括这个观望的一个情绪影响，就是以往是相对来说就很少，就今年可能就更少了，就是说相对可能会比较惨淡，就有点类似17年的十一黄金周。对，就这个创下了一个近十年最低的一个黄金周。 年初的时候一般都是这样。 对，是这样的。 咱们要看一看。好了，那上半段的咱们先留到这儿啊，下半段的广告之后我们再接着聊。 各位北京城市广播的朋友大家好，我是王悦波，由我录制的 专门反映门头沟历史文化的评书《京西风云录》在城市广播《城市文化范儿》当中播出，欢迎大家锁定 FM 107.3 AM 1026，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 买房就上搜狐焦点，房产专家实时讲解，海量房源直播观看，家居装修二手房你想要的这里都有。 尝尝吧，你会看到从没见过的美妙世界。 我看到了， 我看到了， 我飞起来了，好多小鸟，它们跟我一块跳舞。 下雨了，好冷，好冷啊！老婆，你抱着孩子去哪儿啊？别走，别走啊！ 危害身体，毒害精神，拆散家庭，扰乱社会。毒品不只会对个体造成创伤，更是整个社会的危害。远离毒品侵害，别让幻想变成现实。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好，听众朋友，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预计今天下午呢，本市是晴间多云，偏北风4-5级，阵风达到7级左右，最高气温是2度。目前呢，我市处于大风蓝色预警当中啊，请注意防风防寒，天干物燥，注意用火用电的安全，也要注意保湿补水。今天下午呢是晴间多云，偏北风4-5级，阵风达到7级左右，最高气温2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偏北风3-4级，最低气温-6度，最大相对湿度40%。一起看一下空气污染的气象条件预报。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呢受冷空气的影响，气象条件非常有利于空气污染物的扩散，空气污染的气象条件等级为1级。好，那最后呢，代表编辑王凯感谢大家的收听，请您继续收听城市广播下面的楼市好声音。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下面的楼市好声音，我是周杰。那今天的我们的嘉宾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来自于阿伦砍房的阿伦。阿伦你好。 周老师好，听众朋友好。 那么2017年房地产方面应该说是顺利的过去了啊，虽然说在这当中呢也有这个大起大落等等， 没错， 各种事情呢也是频发，但总体来讲呢还是非常平稳的，非常健康的啊，这点我们也是下了一个定义。 对， 好了，那过去的就让它过去了，那么说说2018年怎么样吧。从2018年的开局，也就是1月份这个元月份来说哈，目前呢这个新盘上市并不多， 对，可以说是低开， 对，低开个位数，北京就6个， 对， 加上周边的一些楼盘，据说也就8个，那也就是说周边的楼盘也不多，就2个，加上咱们这个6个，也就8个，所以很多人说开发商正选择观望。 对，其实购房者在观望的同时，开发商也会观望，因为你购房者观望不买房的话，那开发商也观望一下，我就暂时不要推产品好了。 嗯，所以呢，目前呢这些盘都是怎么样的？咱们今天跟大家聊一聊吧。 好的， 反正就6个盘， 对，6个也比较好，我们挨个给大家摘一下。这个6个盘呢，分布在5个区，其中昌平有2个，丰台1个，门头沟1个，顺义和房山都是1个。 嗯， 我也观察到这六虽然只有6个项目，但是跟以往这个10来个项目相比的时候吧，它这个 手那刚需还有这个刚改的这个户型特别多，就是以往比如说十多个项目，那可能有七八个八九个都是豪宅，然后真正这个适用于这个咱们这个刚需刚改的这个户型的产品还真就不多。但是这个月虽然只有六个呢，但是这六个项目除了这个丰台区的喜蒙一号院，它是这个双拼和别墅项目，属于豪宅高端项目之外，其他五个项目都是咱们这个首次置业者，还有刚 普通住宅 刚需刚改的普通住宅，所以说这个还是比较吸引人关注的。我们首先来看一下昌平区，昌平区有两个项目，一个是京投发展公园乐府，它的这个产品是两居室和三居室，面积是87到135，然后还有就是昌平区的荣尚未来，相对来说是改善型户型多一些，116到138平的三居室，这是昌平区的两个项目。然后是门头沟区，门头沟区有一个新盘是叫永泰西山御园，这个相对来说是可能是改善或者说是这个换房的人群比较适合的，面积大一些，就是面积在176到277平方米的四居室。然后接下来是顺义的这个中海国际城，这个项目可以说是受首次置业婚房的人群关注度非常高的一个项目，因为它的、 有点像刚需的， 对，它纯刚需，这个户型也是两居室的户型，70平米到78平方米，所以这个面积来说比较适合这个85后的这个年轻人的这个首次置业来购房。然后另外最后有一个项目是房山区的御景湿地，这个项目相对来说也是刚需项目，最小面积只有32平， 这挺有意思啊。 对，最大的项目是98平，一居室到三居室，可以说是比较适合这个首次置业者。 而且适应的人群应该挺广的。 哎，没错，我们看到这个六个项目当中，除了这个丰台区的这个项目之外，剩下五个项目都是这个相对来说适合刚需刚改的这个项目，可以说也是以往并不多见的一个情况。 那么除了咱们这个北京市哈、元悦新盘呢有六个之外，实际上环北京的周边楼盘呢只有两个、 对， 这两个咱们也介绍一下。 环北京的这两个楼盘，一个是来自文安的这个新文安孔雀城，面积是84到127平方米，两居室到三居室普通住宅，然后还有一个是承德的萤石迪奥维拉长城项目，这个项目是面积也跟孔雀城有点类似，是86到124平方米，应该说他们两个在面积方面是基本上一样的，户型呢也是两居室到三居室，这两个项目是咱们环京周边一月份就这两个项目推出入市，可以说也是环京楼市也是看这个咱们北京楼市的一个发展，北京楼市如果推得多的话，环京楼市可能也会相对推多一些。 是的， 这个环京也可以看出这个月的推盘量也并不大。 那么实际上对于元月市场的新盘数量骤减啊，这个有一些专业人士也透露哈、说一方面呢，在调控政策落地以来，新房市场呢更加的所谓的接地气啊，产品和价格呢都比较的贴近购房者的置业需求和能力，那么开发商呢对于开盘也更加的谨慎。但另一方面呢，快过年了啊，开发商的冲刺业绩的任务呢已经在12月份完成了啊，不用再刻意的追求它的所谓的销售量，因此呢2018年1月份可能就不会策划一些推新啊什么促销啊等等活动了。 对，基本上每年的1月份都是房企一个总结和盘点的一个过程，我们也看到这个各大榜单在这个18年的1月的第一周也相继出炉，也看到这些项目在17年取得的这些成绩，所以说18年相对来说1月份大家都会把重心都着眼于这个全年的一个战略规划以及这个统筹布局方面，即便是有一些少数开盘的项目，也基本上是以这个相对来说是投石问路的感觉吧，就是说新投放到市场上看有没有什么反应。 对， 更多的项目没有开盘，他会选择一些续客排卡的方式，可能摸一摸市场的水深水浅。所以说对于一月份来说本身也不是一个开盘项目多的一个时候，再加上这个咱们去年的这个限购的措施317啊，包括一些到第三季度有这个银行的一些政策，包括房贷利率一个收紧，这些种种的相对来说是对于楼市利空的一些消息吧。对于购房者来说也是加剧了这个观望的态势，包括这个也看到2017年的新房成交量也是一个腰斩式的一个下滑，所以说很多新项目他也不敢贸然在这个一月份就进入到市场， 就更加的谨慎了。 对对对， 反正据我推测的话，不仅是一月份，可能二月份也不见得有多火。 我觉得个人觉得在三月中上旬之前都不会有太多的新盘去入市。 所以呢，业内人士呢也有这样的说法，说这是市场降温的一个迹象，也说明呢这个市场啊目前呢趋于理性了哈，买涨不买跌的投资逻辑呢开始淡化了。 对，其实我觉得 在这种相对来说卖方市场有些下滑的情况下，买方市场在抬头的情况下，对于购房者来说，尤其是换房还有刚需的人来说，其实是一个不错的一个机会，倒不一定说建议你在一月份去买啊，但是说你可以去看一看嘛。就现在来讲，就一共就六个楼盘，刨去那个丰台的这个高端项目之外，咱们刚需刚改的朋友如果想看的话，这五个项目我估计有个俩礼拜就差不多看完了。 其实有几个项目还是蛮有吸引力的。 对对对， 来，咱们看一下杨红荣哈，他发了一个微信，他说这个朋友的母亲呐，有一套大产权，北七家。两居室商品房，说母亲呢已经去世了，那么姐妹三个呢决定把这个房子出售，他问啊，能够直接出售吗？是否还需要变更产权人？都有一些什么样的税收等等的啊？ 这个就是说，如果是没有遗嘱的情况下，就是说这产权证还是他母亲的名字的话，你这出售的话，就至少得你们三个人有达成一个。相对来说是一个共识和协议的一个东西，然后这协议应该是需要公证的。至于这个税的话，就看你这房子正常是不是几年的房子，但是我估计像这种老母亲的老房子的话，应该之前也没有交易过啊。就是如果是超过五年正常的话，也就是收一个1%的契税，也不是很高。 好的，那么杨红荣，你这个呢是属于这个房产方边的这个法律问题了哈，相对来讲可能还是比较深一些。您可以把您的电话号码呢写上哈，到时候我们让律师朋友呢再具体跟您再交涉再交流。好吧。好的，那接下来咱们再看啊，那么将新入市啊。以改善型为主还是刚需类为主？实际上刚才呢咱们就这些项目来讲呢跟大家已经说了， 对 啊，其实就是以这个刚需和 刚改 这两方面， 对对对，没错， 共同为主，其实并没有怎么特别偏。 对， 这个六个项目， 对，其实我觉得别看项目少，但是就是说这个还挺接地气儿，就不像说你去年这个八九月份市场旺季的时候，说一个月推个十好几个二十个项目，那可能一多半都是豪宅，一问都是十万加或者是千万一套级别的，跟咱们老百姓其实没啥关系。 所以这回这六个项目你还别说，还真的挺接地气的。 对， 刚才您说的哈，就是无论是刚需还是刚改呢全都有。这个项目呢，你像刚才我看到有一个32平米的啊，32到98的都有，另外也有一些刚改的项目哈，比如说176到277， 对 啊，这都有啊，这是门头沟的。 对，门头沟的。 所以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啊。那确实也看得出进入新的一年啊，但是楼市的价格呢并目前来讲没有太多的波动，那么近期房价以及成交情况，刚才咱们说了，我是预测反正是这个去二月，甭说一月份，二月份呢可能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 对，基本不会有什么 延续这种所谓的冷清哈。 对， 您刚才说可能三月份都不会有太大变化。 一般按以往的惯例来讲，这个春节晚的时候呢，这个一般在三月中旬之前都不会有太大的动静，在三月中下旬会有一个续客，在四月份会有第一轮的推盘，这是以往的一个咱们北京楼市的一个惯例。因为我们也了解到，今年我要没记错，应该是2月15号春节吧？15号除夕好像是。 对，今年的春节好像比较晚。 对，今年也是比较晚，就是和前年比较像，前年春节就比较晚嘛。然后这个，所以一般春节晚的时候，我了解到身边地产人可能，你看要是除夕的话，因为二月只有28天嘛，然后这个他们放假回来就得2月底。这是早的，有一些公司17年效益好的，我听说还能放个3-4周、放到3月初、这个你策划呀，包括这个营销推广的团队的人都没上班呢，也谈不上推不推盘， 对，也没有什么项目， 对，没什么项目可推， 不是那么忙， 对， 所以说到这儿呢，很多朋友特别想问哈，其实刚才咱们也或多或少一些套路了，就什么原因导致房价以及这个新盘供应啊这么低迷呢？ 新盘供应低迷其实有好几个原因，主要是由具体呢有几方面吧。首先是这个土地这一块，我们可以看到这个2015年和2016年两年的时间，北京全市只有65宗土地出让，这个数据呢甚至比这个2013年一年的这个交易量还要低，所以这个2017年商品房市场出现了这个五米下吹的一个尴尬的一局面，就所谓这个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嘛，这个没有土地的供应，相对来说就没有市场的一个产品的一个货值的销售，所以这也是很正常的。这个土地少的之后的结果就带来的是这个地价高，地价高的话，那这个但是又由于这个2017年这个317的新政呢，对于很多项目它又有一个限价的一个措施，就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我 花35000拿的地，按照成本核算卖70000，是一分不挣。 嗯， 基本上是按照目前的建安成本，包括各种这个营销费用的话，所以说你卖到75000的话，那房企的话，那它的利润是5000一平方米。那咱们计算一下，它包括这个银行利息这些成本的话，它的利润率其实很低的，相当于平均利润率现在来讲只有8.5%到10%之间。 嗯， 所以你要让它低于75000去开盘的话，它是不可能同意的。 嗯， 所以这个来讲就很容易理解了。但是呢，现在由于这个限价的措施呢，很多项目这个太高的价格，这个预售证批不下来。 嗯， 可能就是给你，比如说你35000拿地，我给你批一个72000的价格，那你说你开不开盘呢？ 嗯， 这个很尴尬，那可能他就等一等。 对，实际上房地产呢，它有一个特别明显的特点，就是滞后性啊。 对， 比如说现在元月出来的一些项目，应该是表现在2015年和2016年拿地的这个情况，是吧？那刚才您提到2015年和2016年呢，它这个北京住宅土地供应呢就非常少， 对， 所以呢，在2018年初的时候，它可能就五米下锅。 对， 但是呢，大家可能也发现，在2017年的时候就在去年的时候， 对对对， 国家供应的土地量真的是非常大。 对 啊，所以呢，我估计它表现这个项目推出特别多的时候，怎么也得在2018年的下半年，甚至在2019年的初的时候能够所表现。 对，您说的没错。其实来讲，也可以透露一些数据给大家，就是说这个2017年的北京的这个土拍的成交金额是2700多亿，不仅仅是创下了最近有土拍记录以来北京市最高的一个土拍金额，而且这个金额是在2017年排全国的第一，而且远超了第二名的上海。所以说这个北京在土地市场2017年应该说是一马当先，领跑全国。甚至咱们这个金额都跟这个上海加广深圳的这个金额都差不太多，就是一个城市的金额。所以说可以说像您说的这个2018年的第三季度之后，包括2019年的一季度啊，这个可能显现出来这个新盘的入市量会更多一些。对， 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呢，这个我觉得应该也是个原因啊，就是一些商办类的产品，比如说一些商住房， 对这个之前的 现在已经没有这个性质的房子了， 对， 但是现在市场上其实有好多这样的项目， 有这样的存量房， 对，有这样存量房，但是它已经退出这个房地产市场了， 这个有点尴尬， 有点尴尬， 对对对，之前包括也说这个商住的这个成交都是零成交嘛，好几个月， 因为原来好多商住房的项目啊，特别多， 对，其实但是说实话，我记得以前咱们节目分析过，就是很多读者问说这个我商住房和这个商品房二选一，买哪个合适？我说，一般都会建议说大家多花点钱买商品房，如果是能买商品房的话，尽量买商品房，因为相对来说这个产权本身就不同嘛，再加上这个住宅的这个性质不同，你这个商品房相对来说还是以居住为属性，那商办房呢都是以这个商业办公为属性，本身居住的这个功能就是弱化的。它之所以后来就是有一段时间很火，也是因为很多中介包括一些中小房企的一个炒作，我觉得后来出台这个政策也可以看出来，这个它很不抗跌。 另外还有就是说，有一些项目啊，它可能属于高价房。 哎，对， 高价房的话呢，就是国家呢对它的这个价格呢是有所限制的。 对，就 但是呢，你说你限制的话呢，它当时拿地的时候价格就非常高。 对，这就是我们刚才说讨论这个话题，就是说这个限售限价这个问题，就是说这个拿的一些高价地的一些房企就有些骑虎难下。就是刚才咱们说这个，比如说你35000拿地，你70000才回本， 对， 你费劲巴拉的又付了银行利息，完让你卖个72000，挣个2000-3000，你肯定不甘心。 所以这时候呢，有一些项目呢也无法入市。 对对，就可能会等，再等一等， 再等一等。 对，没错。 所以这些原因都导致了目前，比如说2018年的1月份元月的时候啊，整个的这个 市场 房地产的项目 低迷，对， 低迷，而且呢项目非常少啊， 对， 可能是有原因的。那么您觉得就是今年开盘的形势将会如何？当然是1、2、3月份，咱俩是差不多达成共识啊，觉得可能都不会怎么好。 没错，没错。 但是在第二、第三、第四这个往后看的话，您觉得这个项目会能够越来越多一些吗？ 首先我们来说一下这个目前的一个大环境嘛，就是说，前不久这个也刚结束这个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嘛，也都说这个2018年的房地产市场定基调，就说要保持这个市场调控的政策连续和稳定。所以说从这个可以看出来，这个政策的这个连续性和稳定性就可以预见到2018年北京的楼市，首先限购措施不会松绑，也不会降低，就更不会出现像安居宽心那种说这个有一些城市什么取消限购这种情况，是不用妄想，大家可以就是放心的，以后要在微信公众号或者各种网上看到这种新闻，就可以基本上可以判定它是假消息。 是的，那实际上 相对来说这个个人觉得还是 机会比较少一些， 机会比较少。另外大家呢可能也有感受啊，在2017年的下半年的时候呢，我们一直在说房子是用来住的， 不是 用 来炒 的， 对，房住不炒。 对，在这个整体政策的定位下，应该说北京呢，从这个供应端呢也是开闸放水哈，加大的土地的供应哈，而且呢也实现或者超出了100%的这种目标完成率。从目前来看，那您认为那新的一年在土地成交方面是怎么样的？从中是否也能看出一些房价的趋势？当然2017年确实土地的供应还是挺热闹的啊，也挺多。那您在2018年还会延续这个态势吗？ 我觉得2018年这个土地的这个热度应该会继续持续。首先是因为北京的这个五环内的土地的供应量本身就几乎是没有了，然后五环外的这个供应应该说是现有的房企去争夺的一个资源，不管是北京的房企还是全国的其他房企，尤其我了解很多南方的房企，比如说一般都会以上海为根据地的这些房企，它闽系的房企，它都会非常想要在北京拿一块地到两块地去做一些标杆性的项目，以显示它企业的一个标志性的一个战略吧。因为进京对于很多房企来说是很重要的，所以说土地的热度应该在今年不会降低。仅仅是在这个一月份来说，未来这一个月就是咱们现当下这个时间段，就会有26宗土地进行密集的这个出让，这个规划建筑面积达到了334.74万平方米。然后我们注意到一个数据，起始的价格就达到了641.4亿元。 嗯， 我们就算它都没有溢价，都是以这个起拍价成交，当然不可能了啊，就是说最低也有600多亿。那按照咱们这个北京的这个溢价量来讲，我觉得一月份卖个700-800亿应该很轻松。七八百亿什么概念呢？2015年是咱们的一个大年，2017年也是一个大年，但2016年全年才600多亿。 嗯， 也就是说可能这一个月就超过这个2016年的这个全年的这个土拍量了。 嗯， 所以可以看出这个刚才咱们说这个新盘数量是低开，这个数量很少，只有6个，但是土地可真不是低开，应该说是一个高开的一个局面。 嗯，所以刚才您提到，就是在2017年，就是去年哈，还尚未结束的时候，北京土地市场上呢就已经挂出了2018年初待售的一些地块。 对 啊，应该说这个供应的大幕呢已经开启了。 对对对。 刚才您提到有26宗。 对，26宗土地， 有26宗的这种土地呢要出售。 对， 那应该说2018年也是一个房地产的大年呢。 对，其实来讲，大家都可以清楚的，你这个26宗土地，到了明年的下半年就会变成26个项目。 对呀， 这个也是说是仅仅还是一月份嘛，就是这个2018年刚刚开年就达到一个这样的一个情况。而且我觉得还有一点值得关注，就是今年的这个共有产权的这个土地供应量会达到42%，所以说这个数据我觉得还是很重要的。可以看出这个政府对于共有产权这块的重视，以及这个兑现此前的这个5年25万套的一个承诺的一个具体的举措，用这个土地保障去来支持它的这个产品兑现。 所以说呢，2018年就是今年啊，仍然将是一个土地供应的大年。 没错，没错。 因此呢，在今年呢，咱真的很难预测哈，这个房地产的走势是怎么样的。但是有一点，目前已经初露端倪了，就是土地的供应量仍然比较大。 对对对，而且房企的拿地热度也会依然很高涨。 是的。那实际上呢，今年啊，也是一个房地产的这个大年。关于这个大年和小年呀，很多尤其是不太搞这个房地产人，他不太明白哈。刚才你也提到，除了2016年，应该说这个2017年也好，2015年也好，甚至2018年，咱们都誉为这个房地产的一个大年。 对对对。 那这个大年预示什么？ 大年其实来讲，其实很简单的，比如说这个像土地的这个活跃的话，就预示着下一年的这个供应量会比较大一些。其实它可能不是预测当年，就是说相对来说对下一年的影响会比较大。但是这个首先其实对购房者是好事，因为你想啊，投入到市场那么多产品多了，那竞争对手就多了，价格自然也就平抑了。其实也是政府通过这个土地的供应来平抑房价的一种举措。应该说这个房地产调控不是一朝一夕，也是一盘很大的棋。就是对于我们购房者来说呢，这个项目越多，你可选择的面越广，来说对你来说是市场条件是更环境更宽松一些。你像咱们可以想象一下，在这个2016年，往时间往回拨，就2016年930新政出台之前，北京的市场，我印象特别深的一个举动，就是2016年7-8月份的时候，经常出现10个8个人抢一套房的情况。就是因为什么呢？就是买房人太多，然后这个房子太少。 这个库存量很小，所以这个新增产品供应增加之后，这个库存量就会增加。因为现在咱们北京长期在十个月以下，这个十个月这个数据也是住建部所说的这个一个标准，就是说十个月以下就属于库存紧张，不存在这个所谓库存，这个市场比较紧俏。十个月到十九个月是这个正常的一个市场情况，超过十九个月的话就是库存量比较大。像我了解到东三省就基本都在十九个月以上，就好像只有大连、沈阳这几个相对核哈尔滨相对核心城市在十九个月以下，但也是十七八个月，就很接近这个警戒线。这个咱们北京的话，就几乎很久没有上过十个月了，就一直是处于一种紧俏状态， 几乎就没有什么库存。 对，没错。 所以呢，所谓的大年呢，就是说还是有看头的。 对对对。 相对来讲，还是比较热闹的一年。 是这样的。 估计呢，注定二零一八年的房地产呢不会平淡啊，但是呢平稳这是肯定的。 对对对。 所以有业内人士认为，二零一八年呢仍然将是一个土地供应和成交的大年，而且呢限价房和共有产权住房用地呢可能仍将是供应的主流，将继续有效的平抑房价的上涨。但是由于呢供需逐渐的平衡，而且呢竞拍门槛较高，那么开发商拿地将更加的谨慎和理性。 说到最后这个拿地还有一点时间，就简单说一下，可能未来这个拿地联合拿地会更多一些。以前可能大家说这个万科自己拿块地啊，龙湖自己拿块地，现在人家万科和龙湖什么首开保利合作，三家四家一起拿一块地，对对对，而且四家捆绑到一起，用各自品牌的优势，比如说你这块建筑好，你用你的建筑；我这块物业好，用我的物业。 对， 我这配套强，然后用我的商业。其实来讲，对于业主来说也是一件好事， 就是互补，他们 对有一 个 对他们的一个互补，他们一个做大做强，减少自己风险的同时，做出来的产品也会更优秀。 其实我倒觉得这种联合体拿地啊，真的是挺靠谱的。 对对对 啊，因为一个这个企业拿的话呢，它有的时候真的是局限性非常大。 对， 互相拿的话呢，刚才您说有一种互补的效应。 对对对， 而且呢能够各取所需啊，是一个非常好的趋势。 确实他们把这个分类做好了之后，做出来的产品会这个把各自的优势都发挥到最大。 对我们的消费者和对我们的老百姓是有好处的。 是这样的。 好了，那非常感谢呢来自于阿伦砍房的阿伦啊，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我们的楼市好声音到这里就结束了。其实通过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对2018年的房地产市场真的是充满期待。 对，还是要有信心。 是的。好，那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咱们城市广播下面的节目。 养生有时候不是什么大智慧，而是生活中的小细节。最普通的食物如果能够坚持吃，效果也不同凡响。 现在进入冬季，对于女性来说呢，红枣自然是少不了的。今天为大家推荐来自于新疆阿克苏的大红枣，五年以上的枣树结的枣，枣皮薄，果肉厚，果核小，看起来漂亮，吃起来好吃。价格呢，厂家建议零售价格是98元一袋，一箱五袋就是490元。而我们的团购渠道当中，一箱五袋只要199元。 是 这样的，每袋啊仅需39.8元，每袋都是一斤装的。但唯一的遗憾呢，是今天是最后一天的活动了，那错过的话就要再等到明年的阿克苏大红枣了。团购热线现在就来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 没错啊，看到0037的朋友说，红糖和红枣啊就是我妈妈的最爱。她说呢都是美容养颜的天然美食，自己啊一直用红糖红枣做蛋糕，营养美味齐聚，家人都喜欢吃。4586的朋友说啊，办公室和家里都放几袋。还有1373的朋友说，价格确实很实惠，枣子也不错，已经是第三次参团了。感谢大家的支持，现在您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新疆阿克苏的大红枣不需要花到原价的98元一袋，也不需要花到490元一箱，您打进4007106108，花199块钱就能够订购到一箱五袋的阿克苏大红枣，划算到每袋每斤只要39.8元，仅此一天。4007106108，4007106108。 39块钱能吃到新疆阿克苏的大红枣，很多人直呼说不敢相信。当地的枣呢，有着充沛日照，有着天山雪水灌溉，有着昼夜近20度的温差，有着得天独厚的北纬37度赋予的甜，名不虚传。你想尝尝鲜吗？赶紧打进热线4007106。